什么教旨？红花落袍，此事去上火场，金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，也有失意痛苦嚎啕，叫女的人儿叹，别凋敝又殷勤在心肠。同一人为什么这样嚎啕？莫不是夫郎愁，男嫌女貌？莫不是强婚配呀？这乱吵叫没香，你把那好与香告问那乡音何故不同哭了？梅香雪花好颠倒，春才智慧乱解嘲，连贫济困世人到哪有过小手旁观在壁上瞧。春才问话太潦草，难免怀疑在心上，你不该人前逞骄傲，不该此非又滔滔，休养早歇斩了，歇了与我去问一遭。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词，把之语夸父